起了小航，飘飘摇摇，光里光荡，惊动了那水中的个怒狮，对对鸳鸯是扑了楞楞两翅儿忙，这才飞过了那扬子江。

我送你为啥用扁担，这张桂兰听爹我想起来呀，这一条扁担跟这爹爹饱尝风霜，度过了寒夜，浮现在面前哦，旧社会您用它敲着哥哥去要饭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受尽了熬煎，斗汉奸用扁担也曾把你老人家打，多扁担扛枪抱你入了老监，阶级仇民族恨就充满了血和泪，归拦我呀，壮壮那个尖尖都记在我的心里边呐。 这些日子嗓子实在是太疲劳了，我是玩命的唱，这个我这样吧，大伙腾可腾可我唱一段新鲜的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这刘二婶带领着德发去见他，这大妈说今天我也跟你们去，我想一想没过门的媳妇张玉花。二婶说他工作积极人品好啊，一百个人里也没有两仨这王大妈

日为英雄，英德张飞高多猛烈，抢城内大四重重，上阵全凭英三声弦，军中把大军马进海京，正定长山那一员将，谁人不知赵子龙，长坂坡是英勇，救出额斗小英童，众将骁勇还小可，最怕南阳卧龙，这个人扎出毛龙，先手断棒破千勇，这一阵惊破曹军的胆，就是一个中 上流马，提起发人斩将风，老将帅马往前进，前 城外安营扎寨，千人炮战在关城，黄忠马上心不悦啊啊！大胆的敌人，你们敢乱虎行，我想你们这远路而来，当心心人马杨雄锐气再来争，这命令你们藐视成上不好办，来来来，今日与你你见弟兄，上马一起坐下马，五百二郎那先生不能动口，老脸挺三声好，这所抽上太上皇，今天招展折不日来关啊，这向外冲， 长沙呀，打架这玩意儿是力气活啊，你康老师您还得再唱一段，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博望坡。 出山不白出来，带出俩花篮来，康老师还得再唱一段，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桃花庄。